前面盘旋的注意，有背后尖酸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要独特才是流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脸受伤也有戏，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听你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在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领你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正能量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时间来到了9:07，您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那在今天9点到10点呢，我们依然可以来从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你呢只需要把今天的心情分享给我，将会很幸运的有机会啊，是可以获得我送出的精美的礼品。继续好音乐，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Music Forty， 给你最夯最流行的音乐享受。我是 Hebe 田馥甄。 繁华山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龙翩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大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上，但是我笑声羡煞许多人，那是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泪是情深，还有谁在等，情是岂能不真，未熟若阳春，如你在跟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旋律来自周杰伦，烟花易冷。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依然是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6度，夜里的最低温度0度，全天依然是有严重的雾霾。那在这样不好的天气里面呢，其实我们在饮食方面也要特别的注意啊，比如说需要选择易消化然后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同时一定要记得多吃水果和蔬菜。继续好音乐，来自黄家千，品冠，在爱情转弯的地方。

乎，能有个人一起共度，能与他一起奔忙，一起承担所有喜和忧，让我们明天永远能够活在有爱的幸福。为何你的爱情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也曾付出真爱动过真情，爱却不停留，不管爱是多情爱是无情，人生还要走。别说爱情苦，别说爱情苦，爱过就该清楚。为何你的爱情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一生付出真爱动过真情，爱却不停留，看过爱的多情爱的无情，人生还要走。别说爱情苦，别说爱情苦，爱过就该清楚。 一首经典歌曲来自刘德华、梅艳芳，别说爱情苦。那的确爱情会有很多的味道，酸甜苦辣，也正是因为这些味道才会让你觉得爱情格外的充满魅力，格外的充满吸引力。时间来到了9:31，正在收听的是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创作歌手蓝又时在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为刘若英、还有陈奕迅以及范玮琪等众歌手来量身定做写歌。在21岁的时候，他也是唱出了《曾经太年轻》的超龄情感。之后，他更是发行了很多创作专辑。那独立制作一直都是他个人非常坚持的事情，也是唯一想做的事情。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他今年发行的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女生咔咔》。来自蓝又时。 我每天醒醒睡睡，只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你又回来，从一点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远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你工作摇摇晃晃，就把钱吃光光，就怕没零钱坐公车，准备游泳卡。咔咔咔咔，我不能再闪躲，又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快赶小水中，虽然你没法争啊，都过了身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扇招神符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提醒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醒醒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要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我的公车摇摇晃晃，再把钱吃光光，就把没零钱坐公车，准备咔咔咔咔，我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卵少水肿，虽然你没法撑啊，度过了身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 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引领新兴人类的音乐风向标，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FM。 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来自无印良品朋友，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你的心情如何呢？看到在微信上面，喂你啊，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今天的心情特别特别好，因为马上要过生日了，同时还有平安夜、圣诞节都赶在一起了。最重要的是，男朋友说还会给我个惊喜，虽然现在呢不知道是什么惊喜，但是我特别的期待，因为这三个节日都赶在一起了啊。首先呢，在这里也是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那其实女生都很期待另一半给自己的小惊喜，既然是惊喜嘛，咱们就不要猜太多了啊，还是怀着期待等到礼物送给你的那一时刻吧，我相信这个时候肯定是特别的幸福。还有呢，看到一个人的精彩说了，他说今天的心情比较好，因为雾霾快散了啊。同时啊，董真真的好希望你再给我两张儿童剧门票吧。不好意思，这一周我们不送这个票了啊，我们要送的

来自林志炫的经典代表作《散了吧》，随随心好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到大家分享的自己的心情，其中呢，被我度你成魔，他说这个今天心情不好，因为呢就是接到了领导的委派要出差，关键呢是圣诞节有可能回不来了，所以呢打算今天把圣诞礼物送出去啊。哎，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至少跟我互动的这几位都好浪漫啊，都有这个在圣诞节要接到礼物或者是送出礼物的这样的经历啊。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圣诞节怕赶不回来呢，不妨真的就今天把礼物送出去，其实提前送出去呢和对方说明原因，我相信对方是理解的啊。还有呢，看到郝先生说了，他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因为呢春节没有办法回家过年了，原因就是要值班啊，简直就是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在这里呢也是很同情这位朋友啊，确实一到春节呢，所有在外漂泊的人呢都想回到家陪伴家人，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所牵绊住了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想让你的心情更好一些，所以呢我要送上的就是我们的 MyFam 的纪念品一份，希望能够填补你心里的缺失。那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来继续关注到我的节目，我同样会在节目当中来送出我们的精美礼品。继续听歌，来自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麦卢小城，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值，单笔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516。 全新长轴距一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我们的存在多渺小。

首来自邓紫棋《单行的轨道》。时间来到了10:08，你正在收听的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邓真。张惠妹在音乐上呢，一直是勇于挑战。那她的很多专辑当中，其实都会尝试许多新的曲风，也是让乐迷呢是耳目一新。但是我相信，其实乐迷们最爱的还是她的《妹式情歌》。有请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MyFM 给你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的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单到。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不能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被言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旅行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它依然在萦绕，你什么都明了，慢慢遇见，也不管说什么语言，音乐只是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寂寞，好好去享受享受，黑白之间游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呀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懂，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音乐并不了，心在天涯，音乐在云霄，我怕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 非常有变数的声音，来自方大同演唱的听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上周最新一期的梦想的声音节目当中，真的是遇到了强劲的素人歌手来讨教，同时呢他更在三个小时的歌之后，也是一改往日小仙女静静歌唱的形象，用嘻哈慢摇的方式莅临的 play。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而原唱蔡依林呢更是为了支持转发微博送上好配两字，并且是连发四个鼓掌的表情，用来表示这次的改编真的是太棒了。那也是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好姐妹关系。那同时呢，眼尖的网友呢还发现啊，这个一向恬静的田馥甄呢还默默的点赞了蔡依林赞美的这条微博，所以很多粉丝也在开玩笑说啊，不愧是老田，连夸自己都是那么的低调。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田馥甄能够在梦想的声音的舞台上，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改编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要来自一位实力派歌手的歌曲啊。那这位歌手呢也是许久没有露面了，但是我相信其实他的很多歌依然是耳熟能详。有请苏慧伦，和弦里的秘密。

与音乐无关的一切统统隔离， 要实际行动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快累快乐还应停车，彻夜等候，你只知道我在忙碌以后，怕一个人寂寞，给过什么也不请求，拿到什么你才知道，我在混乱时候关心不如沉默，看着你就想抱你在怀中，你温柔的背后是心情的曲折，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视线，你的一切，有人问为什么在我眼中有火焰，你和我笑一整天，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伤悲，你的雀跃，我会挡住别人对你冰冷的语言，要让你抱着玫瑰，哦，感动落泪，什么你最知道，我会很不舍得，你牺牲了所有，就算很难，就算很烦，还是忍受，你最知道我的情绪很多，但亏欠就难过，看着你就想到你在怀中，你温柔的背后是心情的曲折，哦，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视线，你的一切，有人问为什么在我眼中有火焰，你和我笑一整天，哦，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伤悲，你的雀跃，我会挡住别人对你冰冷的语言，要让你抱着玫瑰，哦，感动落泪，没有说多依赖你，但你都了解，我只看见你的视线，你的一切，有人问为什么在我眼中有火焰，你和我笑一整天，哦，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伤悲，你的雀跃，我会挡住别人对你冰冷的语言，要让你抱着玫瑰，哦，感动落泪，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虽然是中超比赛都彻底结束了，但是呢，中超的冬季转会大戏仍然是在继续上演。那之前呢，是爆出了咱们中超有球队挖梅西这样一个重磅的猛料之后呢，河北华夏幸福也并没有这个收手的打算啊。比如说近日呢，又传出了他们又和巴萨巨星马斯切拉诺是擦出了火花，而上海上港这一方面呢，他们是又将目光对准的比利时国脚维特塞尔。那另一方面呢，在年初花了上海申花1100万欧元转会费的哥伦比亚球星瓜林，那很可能会在登陆中超仅仅一年之后就会选择离开。那中超各大俱乐部球员转会的情况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来持续关注的。继续听歌，来自张信哲，直觉。

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那今天上榜推荐的曲目呢，是来自于李玟《滴答滴》。说到这首歌曲，其实是收录在李玟98年发行的国语大碟《滴答滴暗示》里。那表现出了她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爱情主张，而其中呢，滴答滴代表的就是对于情人的一种暗示。那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可能我们都会难免会有那种不敢表达的时候，而这时呢，不管是窗外的雨声滴答滴，或者是等待的钟声滴答滴，都会成为对情人的一种最好的暗示。李玟滴答滴。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关诗敏，别说。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近日呢，2016年度中国幸福报告也是正式发布啊。那其中呢，我也是看了一下，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居民幸福感最高的三个地区呢，分别为海南、江苏还有天津。那说到咱们家乡天津啊，那肯定是没话说了啊。那其中海南和江苏我也都待过，这三个地区其实我对比一下，并不是我向着自己的家乡啊，我就觉得是天津最好。那尽管可能很多人认为，哎，这些日子这个天气啊，雾霾非常的严重，可能很多朋友想要逃离天津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天津算是综合条件非常好的一座城市，比如说时尚感很有，然后呢生活节奏也是不紧不慢的，然后是很适合这个生活的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他当选幸福感最强的城市呢，也是当之无愧的。而评到这个幸福感最低的呢，则是湖北、还有青海以及江西。那说到幸福感的这个报告呢，第二条要说到的就是低学历群体比高学历群体更容易获得幸福，就是这样，人很简单，肯定会收获更多的幸福。再有呢，第三条就说到了有伴侣比没伴侣群体呢更容易获得幸福，所以呢也是赶快啊督促咱们单身的朋友，为了自己的幸福感更强，还是赶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那最后一个呢要说到的这个幸福感呢，就是随着个人月收入增高，那幸福感是先升后降。那这一条也就证明了，其实不一定说这个挣钱多就是快乐啊，够花就行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学会知足常乐。那接下来呢继续听歌，来自顺子写一首歌。月亮在你的眼睛。

位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见到真正的旋律，心不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Music 40 Days 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大家好，我是张志成。 锁定 MyFam， 开始你的周末。 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My FM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声线来自莫文蔚，忽然之间，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1.5 Music 40，我是董真。张靓颖呢，近日也是受邀献唱《鬼吹灯》IP 星座的主题曲《顺流而下》。那她在演唱时呢，也是突破了自己的常规套路，用诡异唯美的唱法，唱出了剧中奇幻惊险而又危机四伏的冒险历程。那这首《顺流而下》歌曲呢，也是由作词人王海涛来亲自填词，那音乐人万嘉明谱曲，并且是跨刀和声 rap， 强大的制作班底，再加上张靓颖的倾情演唱，也一定会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继续听歌，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歌手郁可唯自从推出第四张个人专辑《温水》之后呢，蛰伏两年半之久，也是频频受邀现身热门影视剧主题曲，那实力唱功也是备受瞩目。而他在即将在这个2016年的年末呢，也是将会推出个人的第五张全新音乐专辑《零点》。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渗透着时间的自由意识，同时也象征着郁可唯全新的起点，是他从新体悟音乐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那新专辑也将会在12月27号正式发布。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牛奶咖啡《城市的天空》。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FM 100.5.

住了我的眼睛，爱收走我的灵魂，风吹不散我的憧憬，雨打湿了我的心，我看不见别的风景，你是我唯一的梦，心点亮了爱的夜空，爱铺满了我的身体，你是我的电影，最深爱的电影， 来自事业爱情双丰收的魏晨演唱的《爱我就陪我看电影》。时间来到了12:12，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陈绮贞曾经很自信地说过，她认为她有一种魔力，叫做大家呢都可以买她，都会买她的正版。那正如呢，她曾经赶出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那翻开里面呢，你会发现其实有一堆拍得很颤抖，然后你也会不知所云的图片。 片，然后呢后面会连续好多页是毫无内容的白纸，甚至是很个人化的涂鸦，那里头呢大概有十来片是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一本这样厚厚的书。那可能你会觉得啊，如此有性格的一本书会很受欢迎吗？其实呢人家在当时呢也是卖断式啊，这个限量版已经是无踪可寻。而他的歌曲和他的书一样，同样是充满个性，可能同样是非常的小众，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依然深受歌迷的喜爱。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赶快来听到陈绮贞会不会。 是后悔。 Music 40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只在 My FM。 大家好，我是袁雨丹。 My FM 笨小孩 错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笨小孩， 我、哦、哎，急死我了！再来啊！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 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笨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一首笨小孩，欢迎回到 Music 40， 我是董真。天后王菲12月30号呢，将会在上海来举行她唯一一场的王菲幻乐一场2016演唱会。而这次呢，破天荒也将会由她的男友谢霆锋任集团大中华区主席的数字王国来提供 VR 360度全景直播拍摄。那现在呢，演唱会距离还有2个星期啊就要举行了。那昨天的数字王国的社交网站上也是传了一个新的短片，其中可以从这个短片当中啊看到有一个神秘人士现身工作室，亲自来监督团队进度，务求呢令当晚演唱会的 VR 直播能够完美进行。虽然这一次神秘人在短片当中并没有完全的露出正面， 但是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人呢应该就是谢霆锋本人。那为了女友呢，他当然也要亲力亲为去做最后的准备啊，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啊，简直就是间接的撒了一把好狗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赶快来听一首天后王菲的歌曲《我愿意》。 跟大餐要用30分钟。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 爱上一个人用1秒钟。 你真好，锁定一个电台，只因30分钟。 欢迎收听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My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最近呢，有看到啊，在英国有科学家呢是取了500名的受访者，让他们呢平均是每天上网6个小时，而其中呢少量人呢则是长达10个小时啊。最后呢，这个研究就证明了说，对于网络依赖程度较高的人，这个流感症状呢其实要比非网瘾者多出30%，而且很多喜欢上网的朋友呢，在上网之后呢会存在过度的惊慌不安和精神紧张等心理问题，这样呢会使得得中风和心梗的这个几率啊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很多爱上网的朋友啊，平时还是要严格的把控好自己上网的时间，不要过长，为了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有自制力。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张惠妹《姐妹》。

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陶喆 Melody。 时间来到了12:45，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现在呢，距离一年一度的年末狂欢大概是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而备受关注的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呢，近日也是再次曝光了新的明星阵容。除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这个说的这个确定的天后孙燕姿，还有王祖蓝和羽泉将会加盟之外呢，现在确定加盟的阵容当中啊，又再添两位音乐才子，分别是朴树和李荣浩。那我相信这两位音乐才子的加盟呢，一定会吸引到更多的粉丝来观看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那其实最近在节目当中啊，我总是来会说各大卫视的一些明星啊，有哪些明星会加盟跨年晚会，真的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有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都已经记不住大概是哪家卫视会请到哪家明星，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跨年夜的时候，这个遥控器会很忙碌，因为各大卫视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明星，你肯定会觉得眼花缭乱。那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趁这个跨年晚会上啊，还没有听到李荣浩歌声之前，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来听一下，有请李荣浩带来《不将就》。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 FM 100.5。 的